更方便，生活更安心。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。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。 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。 风的山脊，在那遥远的可可西里，小羚羊睁大惊恐的眼睛，看着母亲倒在雪坡。小羚羊因为勇士相隔枪口不去，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他。一只小羚羊在久久的旅行， 刚演唱的《苍天下的太阳路》，苏小明带出的《我的家在哪里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我爱五指山》， 我爱万泉河。 情与情河畔，我含撒千家为金秋，我痴。我双脚不走完，斗金彩喝一口天津水，失落的又回不满，爱情是苍天，民心像太阳。 轮换推来推去，景色真美。水 实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 当黄河手拉手，拥抱出江海大平原。是长江奔流，平原上遍地金河银。 大音精华声系， 动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张大，哎，放心吧啊。 没时间回家，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子，周末